己挂满了色彩，对话却是一片灰白，献上你诚实期待，等的人却总是离开，答应他我会乖，奖品却是在发呆，你们说的我不信，我心里都明白，关上门倒数等待，世界只为他而打开，过程或许有伤害，却仍相信苦尽甘来，我不傻我不呆，故事总会有意外，我看得到他的好，哦，值得我去爱，如果我太爱猜太爱怀疑太爱责怪，换来谎言相待，哦，我选择安安静静像个小孩，反而显得无害，也在为我担心，我不怕摔，这是我的爱情，我的未来，是不是我太乖，看不见他的坏，可是他的眼神偏偏像一上门倒数等待，世界只为他而打开，过程或许有伤害，却仍相信苦尽甘来，我不傻我不呆，故事总会有意外，我看得到他的好，哦，值得我去爱，如果我太爱猜偏偏相依。